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9日，机电署指两宗电力事故因电缆接驳位故障，要求中电检讨全港输配电系统维修安排。 林世雄就国泰近日取消航班向公司高层表达高度关注。 中大与牛津研究团队发现渐冻人性新疾病机制，可作为潜在药物靶点。 欧洲呼吸道感染个案近期大幅上升，西班牙政府提出强制在医院戴口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嚟到八点十分，一月九号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靶场嘅消息系咁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房委会的财务小组委员会昨日就审议2425年度的财政预算和预测摘要，提到其中今个年度的综合运作盈余预算大约126亿元，预计去到下个年度是怎样呢？就是会跌到大约是26亿的，相差了成100亿。提到主要原因就是说可供出售的资助单位数量减少。啱啱呢个年度咧，其实即居屋啊、六字居啊等等咧，都仍然系房委会嘅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啦。就预期有成8000多伙嘅新居屋同埋六字居嘅项目会喺今个年度入账嘅。咁下个年度系点咧？得翻1400伙啫，咁所以令到嗰个卖楼嘅收入咧都系跌咗嘅。咁另外有关于喺呢一个嘅公屋方面啦，咁就亦都提到话，如果按照现时嘅预测，公屋如果系持续唔加租咧，嚟紧一年嘅运作赤字咧，是可能去到11.67亿元。咁再去到2024-25年度之后三个年度嘅预测咧，喺呢个租住房屋方面嗰个运作账目咧，都系会继续有亏损嘅。咁啊，而家就话今年第三季咧会检讨租金啦。喺咁嘅呢盘数之下，会唔会都有一个嘅加租嗰个压力，甚至个幅度会再大一啲咧？咁啱啱喺2022年通过嗰个公屋加租就1.17%，咁会唔会个幅度会再高啲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文广，早晨。 早晨，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早晨，梁文广。喺头先讲到话，房委会财务小组嗰、那个一啲嘅预算啦，提到话经修订之后嗰个综合运作盈余啊，本年度126亿元，咁啊预计咧就之后一年啊，之后嗰个年度咧就26亿元。整体你点睇房委会个财政嘅关注咧？ 我就对于房委会个财政情况就唔系太过担心嘅，因为虽然喺嗰个综合运作嘅数目上面嘅钱上面咧系俾人感觉系减少咗，咁但系而家本身咧房委会亦都有一个叫现金或者投资嘅结余，即系我哋讲房委会自己本身嘅储备啦。其实就算喺未来见到可能系因为各种原因啊，包括包埋后边我哋可能会倾到嘅即系建筑成本嘅上升等等咧，其实佢去到2728年嘅年度咧，仍然房委会自己本身咧都仲有超过400亿。亿嘅即系叫做现金结余嘅储备或者投资收入嘅结余喺度嘅，咁所以喺短期里边，喺起码我睇到未来几年咧，房委会个财政上面应该个压力系会有一啲我哋觉得应该系有啲情况要处理啦，咁但系就未去到话会冇钱嗰种状况嘅。再退一步再讲，甚喺政府嘅嗰个整体特区政府嘅财政储备里边，都有个房屋储备金系留咗超过800亿喺度。咁所以我就本身对于房委会本身对于公营房嘅营运或者未来嘅建屋上面需要用到嘅钱咧，我就唔系十分太过担心话会好大嘅影响嘅。 OK， 不如讲其中一笔数啦，就系租住房屋即系公屋营运嗰方面，原本预计咧就系4600万元嘅亏损，咁而最新录得咧就1.74亿嘅盈余。咁啊，主要提到原因系咩咧？因为一啲维修、日常维修啦、改善工程啦、清洁保安嗰啲服务个开支减少嘅咁。不过呢、這个就系讲紧今年嘅，去到之后一年啦，讲紧话如果唔加租嘅话咧，就会有赤字啦。而继续几个年度嘅预测都系会有一个亏损嘅情况嘅咁。点睇咧？呢、這个可能一啲咩原因会导致持续住有咁嘅亏损咧？又？ 其實咁最重要嘅原因當然就係過去一啲叫租金調整嘅時候咧，因為可能攞到正數， 咁會加租啦。咁但係因為當時嘅經濟狀況，或者社會環境嘅氣氛，可能對於加租，可能對於基層嘅市民都會有啲影響。咁所以喺過去做租金調整嘅時候，其實亦都房委會係做咗一啲體恤嘅措施，幅度嘅寬免啦，或者直情可能係做一啲凍結加租嘅情況。咁所以喺過去其實有幾次嘅租金調整機制之下，雖然佢錄到一個正數嘅增長，咁但係最後實際嘅加幅咧，可能因為頭先我提到嘅啲租金寬免措施係冇加到落去嘅。咁即係話其實過去都有一段時間實際公屋租金是没有一个向上调整的情况，所以再加上现在公屋越来越多，在一些开支上面包括维修啊、营运啊、管理开支，亦都会因为你多了单位就自然会高了，所以亦都不难看到为什么会是那个营运的开支的水平会越来越高，但是实际收入又没有增加到。但是我都要强调一点，就是因为公屋作为保障基层居民，就是住屋的一个需要的最好一个基本的保护网呢，我们就不应该是要摆一个心，就是我营运公屋，我出了公屋给基层市民，我要赚钱的。其实最基本可能是保持个收支平衡，或者就算蚀少少都好，你应该要在其他开支度去补充返，就、okay. 其他收入度去 cover 返，去补返，就唔係话我一定要喺出租公屋度一定要唔蚀钱赚钱为一个标准。我諗营运公屋就有呢个咁嘅特质喺里面 囉。OK， 咁所以譬如话2425年度公屋营运嗰度而家话係可能去到 11.67 亿元嗰个嘅亏损啦，你觉得系咪要去返收支平衡，或者呢个算唔算你心目中嘅所谓蚀少少嘅情况呢，定系都预计嚟緊呢个都是即系都可能会加租嗰个可能性都大咧？考虑到呢一点嘅话， 其实如果要考虑到所谓房委会个收支情况或者财政情况咧、加租就应该并不是因应房委会个财政情况而去出现嘅选项嚟嘅，因为喺公屋加租咧，其实系有一个法例机制去处理，咁佢好简单嘅就系因应翻公屋居民嗰个收入，做一啲入息嘅抽样调查而去做翻出嚟，而房委会本身嘅收入咧就并不在呢个机制里边嘅，咁、所以房委会蚀定赚咧，同加唔加租咧，基本上就冇一个直接嘅关系里边。咁、但系当然啦，喺未来公屋嘅即系个增长越嚟越高，咁基本嘅一啲开支系咪都要有一个维持？要有一個足夠的濕水平維持呢，而這個我想重點就是不可以影響到公屋居民基本的、收入或者生活的情況，因為如果是、我覺得要交多調出來，如果是因為公屋居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而去加租的話，那這個是整體都知道是因為收入多了我們應付到嘛，但是當然我們對於個機制來講，是不是要再增加多些元素，包括可能是、實際通脹的因素，是不是都加入去呢？我覺得未來是可以想，但是現在這一刻我們都要等那個真的那個入息調查的機制出來，才可以評估到它那個、加不加租的情況。 即是你意思根據現在現有機制都是看回、公屋的居民的收入是去、調整個公屋租金啦。如果你意思就是說繼續調整了之後，我舉個例，如果是上調的仍然條數是虧損的話，就要想想是不是都要其他的元素或考慮點在個調整的機制當中，是不是這樣？ 我諗呢個就我哋講係即係睇公屋居民嘅負擔能力啦，就唔係將話即係房委會賺同蝕都擺埋去呢、這個，我諗就唔係營運公屋嘅一個最主要嘅一個考慮因素，因為我係租私樓嘅，咁業主梗係我唔會蝕錢啦，咁但係始終公屋係政府要用嚟保障即係基層市民嘅住屋權利嘅一個好重要嘅措施，就唔應該好似我私人樓咁，我要以賺錢為目標去處理，咁所以點樣開拓其他嘅收入去？補足翻而家喺營運公屋上邊嘅一啲可能出未來出現嘅虧蝕咧，我覺得反而係房委會要考慮嘅一個因素咯。 開拓其他收入包唔包括譬如一啲而家一啲資助自治居所方面可能賣多啲咁，呢、這個係咪一個諗法咧？又 呢個係其中一個諗法嚟嘅，因為喺未來嘅一段時間啦，即係喺之前嘅施政報告都提到，其實喺公營房屋嘅數量上邊，我哋原本可能係需要30.8万间，咁而家實際係揾到超過40万间嘅房屋，可以興建40万间嘅土地，咁樣其實有一個差額喺度。咁呢個多咗出嚟啲10万间，究竟裏面嘅出租公屋同埋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係咪可以做啲調節呢？因為而家大約咧就係出租就佔70%，30%就係愛嚟做資助出售房屋嘅。咁如果我哋調節多啲出售資助房屋嘅比例，其實係咪有一個可以增加翻房委會嘅收入咧？因為房委會賣樓，即係簡單就係居屋或者係綠字居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收入來源。喺今次包括而家我哋財務小組睇到啲內容咧，都見到係佔咗最大部分就係賣樓嘅收入咯。咁所以如果可以喺未來 公營房屋增加咗，而裏面出租同出售嘅比例可以調節咧，我相信係可以幫到即係房委會去改善嗰個財務收入。咁但係當然啦，就算你話啊，我哋出租公屋，我哋唔改其他嘢都好，咁但係你出租公屋多咗，你附帶嘅啲商業設施其實都會增加嘅，因為大家知屋邨裏面一定會有啲停車場啊，會有啲商鋪，甚至有街市呢啲情況，係咪可以喺未來嘅公共屋邨嘅規劃去適當增加啲商業設施嘅比例？即係可能多啲商鋪、多啲車位，咁就算唔係淨係租俾公屋居民都好，係租俾外邊嘅市民使用都好，其實都可以增加翻房委會嘅收入。我覺得呢一個位亦都係可以考慮嘅。 嗱，除咗頭先講到話即公屋嗰部分啦，同埋話資助自治居所方面嗰個嘅收入等等啦，咁另外一部分大家關注到就係個建築成本開支，頭先提咗少少啦。公屋同埋居屋咧，每一伙嘅建築成本咧，2022-23年度分別就係92萬同埋109萬咁嘅。話兩者都係過去五年嚟講係最高嘅，話按年升咗超過20%。同時都提到話嗰個建屋嘅規模會擴展到啦。咁啊，預測去到2024-25之後兩個年度咧，嗰個建築開支係超過300億，再過多兩個年度咧，係直情去到400億嘅咁。點處理咧？係咪純粹話 MIC 嗰啲技術就已經可以減輕我嗰個負擔咧？ 其實呢一個數字可能因為而家講緊財務小組嘅估算係未來可能五年大約嗰個數字啦。其實我哋再睇後啲可能個情況會再誇張啲嘅。原因係因為而家我哋講緊成日講起公屋係投輕未重。其實我哋而家講緊未來呢幾年咧，只係起緊未來10年嘅可能係1/3嘅一個單位嘅啫，即係大約10萬個。其實喺後面嗰五年咧，我哋仲要再起多20萬個公屋單位出嚟。咁所以而家我哋未來睇呢幾年已經話可能去到300-400億嘅呢個建築成本嘅開支，可能喺後面會更加多。咁呢，我相信其實第一點咧，當然係近幾年嗰個建築成本上升裏面嘅因素，包括係人力嘅資源成本啦，或者一啲叫建築物料，或者整個建築過程上面都係有一啲成本上升嘅狀況。咁所以都會見到而家呢個都係即係未必能夠避免嘅情況，因為佢係整體唔係地起公屋嘅，就算喺其他嘅建築，其實個成本上升嘅狀況都出現。咁所以要應對嘅話，引入一啲新嘅科技係咪可以幫到咧？嗱，而家運用包括頭先提到嘅即係組裝合成法啦，或者係引入一啲設計與建造嘅新嘅規劃設計模式等等咧，其實而家黑仲係做喺一個叫做前邊開始嘅階段，仲未係大規模咁投入到去即係整體嗰、那個即係公營房屋建設裏邊。咁所以喺未來成本能夠去因應呢啲新嘅技術或者方法去可以減輕咧，係都係好睇，即係未來投入幾多資源或者投入幾多，即係你用幾多呢啲方法去起落去。而我覺得係適時去做啲統計，包括做啲比較啦，包括唔同嘅屋苑、唔同屋邨喺起嘅時候有用到同冇用到嘅，可能規模相若嘅慳咗幾多咧。咁我呢個就都要之後包括喺房委會裏面係要做一啲即係報告或者估算俾大家睇下咯。 最後想問頭先你講話嗰個儲備嗰度，你唔係太擔心啦，都提到政府有一個房屋儲備金嘅，幾時有需要用到咧？你覺得？ 呢一個就而家一刻咧就我所理解啦，即係房委會仍然好有信心，即係未需要動用嘅，因為加上而家政府其實整體政府嘅財政嘅赤字，前幾日即係司長都有提過，都會有啲嚴峻嘅即係個狀況。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房委會自己用到自己嘅錢咧，唔使動用政府嘅儲備金，當然係最好。咁但係我覺得未雨綢繆，亦都要保持公眾對於公營房屋或者我哋整體房屋嘅信心咧，可能真係要研究一條線，就係劃定其實大約咩時間，或者例如舉例，房委會嘅嗰個現金同投資嘅儲備結餘嗰個水平，去到某一個點，我哋要觸發一個即係可能要政府注資呢個程序。咁我諗俾到大家睇到啊，原來我哋政府就係我哋房委會嘅最大嘅後盾、最大嘅靠山，而大家唔使擔心。包括公屋嘅營運、維修或者未來嘅公營房屋建設，都唔會因為房委會嗰、那個即係財政嘅水平而受到影響。咁我覺得劃定呢一個啟動注資嘅程序呢條線咧，都係非常重要嘅。 好，唔該曬林文廣。林文廣是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剛才都提到財政司司長的一些說法，他早前也都講過會檢視長期一些未調整以及是用者自付下收入遠未及收回成本的一些服務項目，有些傳媒都提到譬如一些康體設施超過10年是沒有調整過收費的，好像泳池啊等等，譬如說 講到一啲商業登記費啦，咁啊1999年起咧就一路冇加過價嘅，咁大家都關心到啦，除咗呢一啲項目之外，會唔會涉及到一啲同民生更加相關一啲公共服務都會嚟緊加價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其中包括人討論到一啲水費或者係急症室嘅收費。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張太良，早晨。 係，早晨。 早晨，教授點睇？司長呢個說法，用者自負原則之下，有啲收入遠遠未即係及到嗰個嘅成本，係咪應該喺呢啲位置要加咧？又 嗱，咁我諗兩樣嘢，第一就係如果有一啲收費係好耐冇加過嘅，譬如10年冇加過咁，咁我覺得係應該係跟翻通脹咧計翻落嗰個，即係加翻上去嘅，因為以前係咁嘅價錢都係已經政府資助噶啦，咁喺。而家譬如十年之後冇加，咁你跟翻個通脹每年3%，咪跟翻30%啦。咁呢個覺得係原則上係可行嘅。咁係咪所有都要收回成本咧？這個就有啲商榷餘地嘅。 嗯， 因為要睇翻個政府運作係咪有效率啦，同埋因為政府公務員人工都係比較高少少啦。如果你用公務員個人工去收回成本咧，就可能個成本比一般私人機構會高好多嘅。啊，咁所以就要睇翻即係每一樣，即係去再即係睇嗰個情況係點樣啦。 嗯，所以每一樣即係唔同嘅公共服務，你覺得有啲可以係做到收回成本，有啲就唔需要特別睇。某一啲服務係可以唔使收回成本，長期都可以接受嘅，係咪咁？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有一啲服務，譬如話郵政，郵政嘅成本，政府成本定高過私人嘅成本噶嘛？ 嗯、 啊，咁你如果用政府嘅成本郵票，可能要加好多噶咯喎，咁未必可以賣得出噶嘛、 嗯？ 因為你加咗費，啲人有其他選擇。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一啲係一啲必要嘅一啲項目，而你加費政佢又冇得即係唔用嘅，咁要睇翻係咪同民生即係比較相關噶啦。 嗯，你自己覺得有邊啲公共服務譬如而家有人討論到多年冇調整過，有水費啦、急症室收費啦、大學本地生嗰啲學費、康文署一啲運動場所嘅收費，係咪呢啲都係可以，或者你覺得係直情係可以加嘅咧？呢啲位係， 我覺得如果你係以前係有咁嘅價錢，而好多年冇加嘅話咧，咁你跟翻嗰個通脹啦，咁你跟唔通脹，你未必有收翻成本噶嘛。 嗯。 啊，譬如話大學費基本上就冇可能跟，即係跟翻成本，即係收回成本嘅。咁但係如果你好多年冇加，我覺得係跟翻個通脹去加或者加一半咧，逐步加，咁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合理嘅做法嚟噶。 嗯。因為如果講佢話加呢一啲嘅公共服務嘅費用啦，咁大家都會聯想到係咪同成盤數，即係同政府嘅財政有關係啦？這個對於政府嘅收入嘅增加幫到幾多咧？ 我諗就幫助唔大，因為各項收費其實都係講緊100亿左右啦。咁你喺呢度就算加一半5%，你都收翻50亿到，咁同政府成1000亿嘅財政係爭好遠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都係多開源咯。咁你呢度可能就即係有消失啦。咁你政府嗰度每年減開支1%，咁啊減2年，咁每度可能几十亿咁樣，即係收翻嚟就可以，我諗即係補翻400亿咁樣咯。 有啲講法見到飲食業方面話加咗呢啲公共服務嘅收費，令到政府收入增加，但有機會令到整體香港嗰啲消費會收縮，令到經濟更加差，不利於市道。同唔同意呢個講法？ 咁當然，即係政府嘅收費都係好多私人機構嘅行政嘅成本嘅一部分嘅，就包括埋税啊咁樣。但係譬如話税係譬如營得税咁去賺到錢咁去折比，咁都係比較合理啲。但有啲係喺成本去賺唔賺錢都要比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以前已經有啲咁嘅税種嘅或者收費嘅，咁以前都係咁樣比，咁而家係收翻嗰個通脹咧，我覺得就當然你短期之內可能都會影響到佢哋入邊生意咁，但係我覺得係如果你而家唔加咧，之後就更加即係難去收回嗰個即係成本嘅。 OK， 近日有啲人討論增加收入啦，離境税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考慮咧？而家係譬如機場或者即係海空方面咧都有相關一啲離境税嘅，陸路方面就冇嘅。你覺得需唔需要睇齊有一個所謂陸路嘅離境税咧？又 嗱，咁離境税有即係基本上係比較難行，主要有3個原因啊。 嗯。 第一咧，因為陸路離境就唔係話全部去旅行，都唔係話你搭飛機咁樣。咁我哋好多係家庭團聚啊、上學啊，或者係即係跨境同內地融合。咁喺我哋同內地融合呢個大方向之下咧，離境税基本上就即係同國家政策有少少相違背嘅。 嗯。 咁第二亦都係比較歧視性，即係如果你係一般離境税或者一般税種咧，就係全部人都收啊嘛，即係所有離境。咁如果你係香港人咧，即係一有係有少少即係偏離我哋即係徵收税嘅原則啦。 嗯。 咁第三就不可行啊，即係你。飛機離境税你有足夠時間去收，咁但陸路離境税點解淨係收香港人嘅税咧？喺邊個環節嗰度收咧？啊，即係每人過關嗰幾秒，咁你唔通喺身份證入一啲錢入去，然後每一次扣咩？咁佢可以用即係佢如果有外國 passport 都用 passport 過噶嘛？咁所以實際操作上都係未必可能噶。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而家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朗平路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啦，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同埋朗平路对出。咁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约翰小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登打士街噶。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山谷道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就系好长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系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都系正常噶。咁另外东隧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油荔村；西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慢车。咁另外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啦，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榄段近住天后宫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追光者。 灾难永远都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意外，都不是我们希望见到和发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 但是有些意外会令人付出太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都要接受，咁系我哋生而为人嘅意义。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会唔会将个8%贷款去重新去启动去延长咧？还息唔还本时期，我哋会唔会再去延长？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个还本期可以好长，唔需要每期等额嘅。我哋都同银行讲咗咧，要有弹性咧去考虑嗰个公司面对嘅情况。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4年1月9日，机电署指两宗电力事故因电缆接驳位故障，要求中电检讨全港输配电系统维修安排。 林世雄就国泰近日取消航班，向公司高层表达高度关注。 中大与牛津研究团队发现渐冻人性新疾病机制，可作为潜在药物靶点。 欧洲呼吸道感染个案近期大幅上升，西班牙政府提出强制在医院戴口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8:38啊！头先就讲到有关于财政司司长咧提到话，会检视长期未调整啦，以及系用者自付下收入远未及收回成本嘅一啲服务项目嘅咁。咁佢其实喺网址嗰度就系有提到呢一方面啦。佢都话咧有决心啊，政府有决心对于公共财政做整固啦，节流开源，逐步将政府嘅收支回复平衡。不过要兼顾啲现实嘅情况啦，同社会嘅充分沟通之下咧，系共同努力去推。 推動啦，唔能夠太慢，都唔能夠措施過急。對住一啲嘅社會上最弱勢嘅一群啦，要確保佢哋喺社會保障制度之下咧，獲得適切嘅支援同埋基本公共服務嘅咁。另外都提到話增加政府收入咧係必須嘅，咁但係都話而家係處於一個全力拼經濟謀發展、吸引企業嘅人才等等嘅階段啦，咁就即係話要保持香港喺國際市場嘅競爭力等等嘅咁。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如果講到話啲公共服務嘅收費長期未調整嘅，咁喺用者自負嘅原則之下，係咪要時候檢視咧？咁頭先都提到某一啲項目嘅，例如好具體一啲康體設施話收費超過成10年都冇調整過啦，好似舉個例。泳池的收費2013年調低個收費之後呢11年沒有調整過了，星期一至五游泳池都是統一收$17，另外還有一些就是譬如入境處的旅行證件和簽證的收費，收費就五年都沒有調整過，消防處儲存危險品的牌照收費過去10年沒有加價，商業登記證99年起沒有加過價，不過有些報道都提到說過往早幾年其實試過有調整過嘅一啲公共收費，譬如就係話車輛牌照啦，同埋駕駛執照費啦，咁就喺三年前咧係加過價嘅，當時嘅加幅咧去到30%。另外有人提到話，譬如街市租金啊、水費嗰啲啊，係咪都有一啲加嘅空間，有啲咁嘅討論嘅咁。1872311，1872311，熱線一路開放住，請到位嘉賓一齊傾。有會計界立法會議員黃俊石，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黄俊石。政府做紧财政预算案咨询啦，民建联系见咗司长未嘅，或者系几时见嘅？系 我哋系未见司长嘅，应该都系嚟紧呢个月月底会同司长去作出一个会见嘅。 嗯哼，头先一路就讲紧即系陈茂波司长咧喺网照提到其中一点啊，就系讲紧啲用者自付收入咧，与未及收回成本嘅一啲服务项目咧，系咪要检视咧，要调整咧？咁你自己同唔同意某一啲公共服务嘅水平系需要调整，或者呢一个系咪一个增加政府收入嘅好嘅一个来源，或者系值得系喺呢个位置做一啲调整咧？ 我谂两方面啦，第一个我哋公共服务嘅收费多年未有调整，咁呢一个都可能系会需要去作出一个检视啦，因为的而且确有啲嘅服务收费系过低嘅水平，甚至乎我哋都追唔到通胀啦。但系你话如果加咗呢一啲公共服务收费嘅时候，系咪会帮助到呢个财赤呢？我相信呢个嘅帮忙亦都唔系咁大，因为的而且确我哋呢啲服务收费都占我哋整体政府嘅收入系一个好少数。就算調整可能是10%至20%嘅話，其實對我哋整體財赤嘅幫忙都唔係咁大。 所以你覺得係應該再加多啲幅度，定係個方向係唔應該喺呢啲公共服務嗰度加咧？ 檢視係必須嘅，持續檢視係必須嘅。頭先講到可能又就算有啲服務咧，我哋係由1995年啦，又或者其實過往十幾年都冇去作出一個調整，我覺得係需要去作出一個檢視，或者甚至乎每到一個3到5年嘅期間，都係要去跟隨通脹去調整，但係呢一個唔係解決財赤嘅最根本問題嘅方案之一咯。 咁所以檢視完之後，既然又有一啲喺個成本嗰度永遠係即係收唔翻啦，持續一段長時間，咁應唔應該係加咧？咁你自己覺得檢視完之後，如果係咁嘅情況？ 應該要加嘅，應該要加嘅，因為始終如果我哋唔能夠收回成本嘅時候，始終都係會有一啲嘅觀感令到普羅嘅市民覺得我哋係補貼緊有一啲嘅公共服務，咁但係當然我哋明白一啲牽涉咗民生福利嘅事情咧，咁政府嘅開支喺度係有需要，咁但係如果長期都係低於一個正常水平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對我哋長遠嘅發展唔健康嘅。 即係都同意其實所有呢啲公共服務係應該係收回成本係一個即係要緊遵嘅一個原則嚟嘅，係嘛？ 要視乎佢係咪一個必要性同埋必須性啦。例如頭先講我哋一啲康民嘅措施啦，咁一啲我哋可能係本身政府應該要提供嘅服務嘅時候，咁佢未必需要提收到佢一個成本嘅價錢，但係而家我哋係一個上調嘅空間。但係對於一啲未必係涉及民生或者必要嘅服務嘅話，例如可能係一啲罰款性嘅嘢嚇，咁我都有講過，可能係一個違例嘅泊車啊，或者申請一啲牌照啊，或者係一啲例如係保安牌佢嘅申請啦，啲罪案記錄申請，咁嗰啲未必係牽涉咗一般嘅市民嘅 公共服務，咁嗰度上調空間，我覺得係可以大少少嘅。 你覺得加嘅幅度應該係點咧？譬如頭先有啲十幾年冇加過嘅，係應該咁多年嚟嘅你頭先提到一個準則係通脹嘛，係咪追翻咁多年通脹，定係應該點咧？一加個幅度應該要係點？有冇一個上限咧？又 長遠，我覺得係需要設立一個機制，三到五年去調整一個嘅收費嘅幅度啦。例如跟隨咗去過去嗰三到五年嘅通脹啦，咁但係而家我哋一加嘅時候，的而且確好難加翻咁多年嘅通脹。例如我當平均每年3%，我十年冇嘅時候，一次過加到30%，咁呢一個係咪會有一個反響喺度？咁我需要，我覺得係需要同市民攞得一個共識，令到大家覺得係了解政府而家個問題，同埋我哋過去點解會咁多年冇加嘅。 點平衡到一啲公共服務可能對基層嘅影響大啲，就算可能都長年係冇加到價，例如水費咁，應唔應該加？定係有一啲機制係可以減輕到一啲受影響人士嘅負擔咧？ 以水費為例啦，咁我哋見到資料都話係由1995年開始都係冇作出一個大嘅調整。咁我哋明白水費都牽涉咗民生啦。咁我哋係咪去調整？咁我哋幾時都係一個優化同埋調整嘅空間嘅，咁但係牽涉咗民生，又或者一啲其實即係大家都係共同關注嘅事情嘅議題啦。我相信即係司長亦都係會去廣泛諮詢之下，先至會再去作出一個檢視嘅。 一路討論到就有啲公共服務啊，究竟係咪需要加價呢？有啲消息都提到話，甚至講緊呢個急症室嘅收費係咪都要係加呢？你自己點睇？18723111，18723111係歡迎各位嘅觀眾聽眾打入嚟嘅。咁繼續同阿黃俊石傾下，就係你頭先都提到一點啊，就係啲罰款嘅水平係加嘅。你主要就覺得一啲運輸交通類嗰類罰款啊，係咪？即係嗰類，同埋定係邊一類覺得可以有加嘅空間？加又加幾多幅度呢？ 其實我覺得佢好多嘅罰款都係有一個加幅嘅空間嘅，唔係淨係運輸交通或者違例泊車啦。例如一啲遲交嘅報税表啦，或者可能係圖書冇交還咁嗰啲每日嘅罰款等等嗰啲都需要係作出一個檢視，因為嗰啲始終都係一個犯法或者違法嘅行為。咁我諗佢多年嚟都冇加過嘅時候，而家我哋去作出調整，市民係可以理解。同埋我哋嘅稅務啦，或者我哋一啲嘅duties 啦，即係一啲嘅税啦，咁都係改變我哋市民一啲個生活習慣同埋模式。咁我哋亦都同時間係想佢哋去合乎翻我哋法例噶嘛。咁呢個嘅調整，我相信都可以除咗幫助到我哋一啲税收之外，都可以改變我哋嘅習慣嘅。 但同唔同意靠加呢一類罰款去幫補庫房咧？ 幫補庫房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咁我頭先講我哋調整呢啲罰款，同時間其實係改變習慣，因為的而且確，例如當我遲交報税表為例啦，咁可能會有一個嘅指定嘅罰款，咁但係政府佢需要付出嘅行政嘅支出或者去跟進，其實都遠遠低於一個嘅罰款嘅水平。咁我哋係咪會容許納税人可以長期都係遲交呢個報税表，而係用一個簡單罰款去代替呢？咁、 okay. 呢個未必咁理想嘅。 不過有啲討論就話，就算加咗呢一類罰款啦，或者公共服務嘅收費啦，咁對於政府嘅財政嚟講，究竟幫到幾多咧？個作用係咪咁大咧？咁 我頭先一開始都講啦，因為其實政府嘅主要收入來源都唔係嚟自一啲公共服務嘅收入啦，我哋嘅主要來源都係我哋嘅賣地啦，亦都係我哋薪俸税同我利得税都佔大概依兩個都佔我哋大概四成啦。咁其實我哋見到我哋財赤嘅原因都係因為過去幾年疫情嘅開支比較大，同埋我哋嘅一啲企業啦都會將佢哋嘅可能區域總部移去其他地方，因為各類型嘅我哋嘅 lockdown 啦，我哋一啲嘅隔離原因。咁我哋長遠的而且確要做翻好我哋嘅經濟，激活翻我哋個股票市場，先至會令到資金嚟翻香港。有資金嚟香港，佢哋先會作出投資，亦都咁樣先至會納税，咁樣我哋先至會有翻一個適當嘅税收喺度。 自由黨尋日咧就見財政司司長啦，提到一啲短期嘅措施，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向香港永久性居民開徵海陸空離境税，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即係日後如果係去內地嘅話，都有一個嘅離境税要交嘅咁。 我哋見到個海陸空離境税就未必就係內地嘅，即係 因為而家已經有啦嘛，有啲即係所以我講話一陸路而家係冇嘅，咁我想講呢一個建議，你覺得可唔可取咧？ 我個人嚟講都唔係覺得係一個最好嘅方案，因為而家開徵六路税嘅話，其實某程度上都同我哋成個香港配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灣區融合嘅方向都有少少背道而馳。我哋見到其實除咗頭先講話即係香港市民比較多而家去北上消費之外，其實好多人都係會每日day travel 每日上去去呢度工作，咁呢個我哋係咪都會窒礙咗我哋成個嘅整體嘅香港嘅方向同埋發展呢？呢個真係好值得去留意嘅。 整體喺其他嘅建議啦，譬如見民建聯上年喺預算案之前咧公布之前咧有提過話，即係都推應該派消費券嘅，唔少過5000蚊嘅咁。咁你覺得今年有冇需要咧？呢一個嘅環境，考慮到經濟環境啦，或者成個政府嘅財政狀況咧，消費券仲係唔係一個即係應該繼續做嘅一個措施咧？ 我哋睇翻個消費券啦，個消費券其實佢目的就係想去一個短期嘅措施去提振經濟啦。睇翻過往嘅數字，的而且確派咗消費券之後嘅嗰個季度咧，我哋個整體個消費水平係有增加，亦都會增加翻我哋個本地 GDP。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短期嘅提振效果啦。咁如果長期我哋去派依一個消費券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市民都會依賴咗消費券，而我哋嘅商品價格亦都會有適當調整。某程度上，其實派錢亦都類似去我哋講嘅一啲量化寬鬆啦、印銀紙啦。咁當然印銀紙就會令到我哋嘅銀紙貶值，商品價格相對提升。同樣，如果我哋去派消費券嘅時候，當然市民係會消費多咗，但同時間我哋嘅水平亦都會提高。例如以往我哋去用1蚊買嘅嘢，我哋而家要用到過1000買。咁其實我哋派咗消費券，派咗嗰1毫子俾佢補貼，但係我哋整體上嘅經濟效益其實都唔係增加咁大。咁所以如果我哋用一個比較大同埋量多嘅金額去派消費券，而其實整體令到我哋消費都唔能夠提升嘅話，其實都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 所以以今年嚟講，你覺得唔應該派嘅係咪咁？ 我相信我哋嘅財備啦、財政儲備啦，或者我哋嘅錢應該花去更加好嘅地方，更加去精準，去幫助到我哋經濟發展或者一啲扶貧政策上面。 好，唔該曬黃俊石，同你傾到呢度。黃俊石係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啊，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你而家政府話嗰啲市民嗰啲自付嗰啲咧，點解你政府嗰度本身你自己內部嗰啲開支你自己唔調減呢？好似嗰啲而家你設咁多嗰啲職位嗰啲官嗰啲，又咩副長、副秘書長，又咩政務司長，設咁多位，好似立法會嗰啲議員，你出90個，你全部出糧嘅，你可唔可以將嗰啲改一改個制度？你而家差唔多一體化噶嘛，你咪委任幾廿個咪算咯，就唔再嘥咁多公帑支嗰啲議員費咯，嗰啲議員開會都。有啲瞓覺又有，冇翻工又有，睇手機又有，甩流。你本身喺內部做起先，好似以前英國政府嗰時候，有啲議員嗰啲唔使出糧嘅，自動即係投身社會做嘅。你而家嗰啲職位，如果有錢佬咁多人工咁多身家，去咗一樣嘅，即係霸住個位置，幾廿萬一個月，係嘛？ Okay. 好似你政府嗰啲嗱嗰啲好多開支嗰啲，譬如嗰啲車嗰啲，你咪可以打重啲水咯。整個市面個交通唔使咁多車咯，啲人多數即係搭嗰啲公共車，咪慳翻嗰啲路面咁擠塞咯，噴埋咁多廢氣。 OK， 仲有仲有好多你嗰啲物價嗰啲，你而家好似嗰啲以前話嗰啲豬肉冇甩嚟啊，咪升咗上去嘅，你有冇留意啊？升咗上去之後，嗰啲肉類嘅價格又升冇減嘅喎，而家供應翻正常冇減翻嘅，咁你政府點解唔？商討啲進入口啲啊，嗰啲有冇打龍通嗰啲啊？壓嗰啲價錢咁高啊？係咪先啊 ？OK， 好啊，都係講到物價嘅情況啦，都講到話啊，有啲開支係咪可以減咧？頭先佢舉個例，一啲涉及到官員啊，或者一啲議員嘅開支，亦都講到話有啲涉及到車輛牌照方面，又係咪可以加咧？咁嗱，呢個咧都同你頭先嘅討論有關係啊。譬如頭先阿黃俊石都提到部分一啲嘅罰款又係咪可以加咧？提到話除咗話一啲涉及到交通運輸嘅，譬如圖書館持有還書呢一類，係咪都可以加咧？18723啲咧，18723啲啦。嗱，整體 啲情況咧，就唔係就係講緊罰款啊，或者部分嘅開支，講緊一啲唔同嘅公共服務嘅開支，係咪都可以諗話一啲嘅加費情況？尤其是有啲涉及到十年以上咧，都冇加到。頭先提到，譬如話康文署旗下啲泳池嘅收費啦，等等，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啲公共服務係咪有需要調整呢？尤其是喺而家一啲而家嘅政府嘅庫房呢一個狀態之下，同唔同意呢？尤其是一啲嘅即係用者自負原則之下，嗰、那個收入呢係追唔到嗰個成本，呢一類係咪需要加呢？一八七二三一一，有雷小姐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 你話咩加嗰啲呢？我覺得醫院嗰啲一定唔可以加。 全部都唔可以加，你覺得所有公共服務都定係點啊？ 所有嗰啲，你谂下，如果唔系嗰啲私家医生收得咁贵，边个人会喺急症室等几个钟？ 嗯哼， 系咪啊？睇病就病嘅，你已经仲要等几个钟，咁你可想而知啲声，你又控制唔到私家医生嘅收费，咁你去医院睇，你又话要收一贵，嗰啲啱啦。嗰啲议员讲真，你如果真系为香港服务，你个名已经赚咗啦。嗰啲人要名要利，要咗名仲要利，应该就系你想做议员，你就冇收钱，就证明你真系有心为香港人啦。 嗯。其他公共收费呢， 三个月，咁然后嗰啲市民嗰啲小市民嗰啲呢样又加嗰样又加，咁你咪就政府带头加价，你有乜嘢会唔加先得㗎。 嗯。其他公共收费点睇咁啊雷小姐。 吓、啊、 其他公共收费呢，除咗话医院或者剛才话议员嗰啲开支，仲有边啲收费你都担心或者关注会唔会调整呢？会唔会加呢？ 公共收费全部都唔应该加㗎啦，老实讲。唔通你话去打下波，咁你话老实讲嗰啲人嘅私家啲嘢话又有场啫。咁、 啊、 你话如果啲小市民想去政府度打下波，玩下游下水，咁你例如你话嗰啲都话要加，咁你咪即係咪又头先嗰样咁讲咪又政府带头加。你咁咩要加呢？嗱，嗰啲罚款就要加啦，嗰啲违例过马路啊、抌垃圾啊，即係好多嘢你可以加到钱嘅。嗰啲犯法嘅加多啲钱，嗰啲例如啲咩嘢话违法嘅，你嗰啲唔可以加，嗰啲罚款唔可以加多啲咩？ 嗯哼 ，OK， 好啊，唔该晒雷小姐，同你倾到呢度。雷小姐特别就提到头先除咗讲话一啲罚款，佢觉得可以加啦，佢嘅建议啦，佢提到就关注到一啲医院急症室嗰个情况。嗱，明报报道都提到话，而家咧即系公立医院嗰个急症室咧就系、是、每次收费180蚊啦，近七年系冇加过价嘅。根据佢哋嘅报道啦，就话正了解到政府系正初步研究加价去打击滥用，希望长远维持到公共医疗卫生开支可持续性。不过就具体个定案就未有嘅，呢个明报嘅报道嚟嘅。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如果大家认为咧呢个基层房屋嘅需要，其实个个人都需要房屋噶啦，房屋嘅需要系一个必要嘅措施嘅话咧，房署咧就应该将起屋呢一样嘢咧全面改革啦，即系话咧唔再揾承建商或者嗰啲分判商啦，自己请翻呢啲咁嘅人，咁至于嗰啲機器啊，就同呢啲承建商嗰度收購翻嚟啦，有二手嘅買翻嚟啦，人就出自己嘅人，咁呢度就可以減省一大筆中間嘅利潤，即係俾承建商或者分判商賺咗個利潤。咁至於話日常嘅操作方面咧，譬如話嗰啲外判啊、清潔啊、保安嗰啲，同樣都可以用呢個原理，變咗你就可以喺嗰啲員工。唔單止可能保持，甚至可以加人工之餘咧，房署嘅支出咧仲可以減少，咁就可以做到真係拉近嗰、那個叫做社會嗰個叫做貧富懸殊嘅情況啦。 即係全部都自己員工做，就唔冇分判商啦，冇承辦商啦咁。 冇錯啦，因為而家嘅情況，其實政府就係好多嘢外判，造成嘅結果就係咩咧？就係話我自己唔使負責任嘅。逢真有問題，我就出個聲明，我已經咧責成咗乜乜乜去做乜乜乜啦。咁佢自己係比較得閒嘅，咁、 okay. 只不過嗱，佢自己嘅人工係比較高噶嘛，公務員，咁佢咪只不過如果呢個咁嘅做法，只不過係將佢嘅責任承擔翻多啲，因為由於佢嘅高人工，同埋由於社會呢一個叫做貧富懸殊嘅差距太大啦、 okay.。 你俾咗呢啲承建商啊、分判商去賺咗一大筆錢，你造成對個社會係冇意義嘅，你只係。俾咗一小部分人，佢有一个财务嘅自由嘅啫。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陈生。仲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我想话咧，财政司话想谂紧呢个开征呢个嘅资产增值税咧，我想话佢完全已经唔记得咗咧香港。 啊，李先生嗰个电话系继续。 系佢咧，因为我哋香港系金融中心系嘛、我哋咧就靠嗰啲财富管理嗰啲行业，我哋成个银行业就靠呢啲。佢开征资产增值税咧，会令到呢个行业咧迅速收缩。 真係變金融金中心為止㗎啦，佢咁開搞法。 咁仲你有啲咩建議啊？如果要開源嘅話， 我覺得咧，反為咧就唔係諗開源嘢，諗節流啊！我哋而家好似預計舊陣時，我哋咧就靠呢個嘅小政府大市場，而家好似完全背道而馳，越搞啊越多嘢。 嗯。OK， 咁啊，同阿李生你傾到呢度先。不過頭先佢引述一點話，司長話諗住搞呢個資產增值税咧，暫時都未有咁樣講嘅。不過就具體可能都要等翻財政預算案啦。究竟即係喺唔同嘅開源節流方面啦，有啲乜嘢嘅措施會做啊？嗱，講到頭先其中一點啊、就是，就係究竟急症室啊，醫院急症室嗰度咧，係咪可以諗一諗係加費用咧？都話近七年冇加過啦。咁明報嘅報道就話政府係研究緊加嘅。咁啊，提到話即係政府嘅內部有意見啦，認為消息講㗎，急症室嘅收費過低啦，同私人市場咧有一啲嘅距離，關注到濫用嘅情況，就話唔排除提出具阻嚇嘅加幅，希望長遠改變市民求診嘅習慣，維持公營醫療系統嘅可持續性。不過有啲議員都提到啊，就話而家經濟低迷啦，加上有啲病毒活躍咧，係咪一個合理嘅時機去提出喺醫院急症室嗰度加價咧？咁亦都話反對以補貼咧政府財赤為由咧，係向一啲緊急醫療服務咧開刀。提到呢啲意見嘅唔同嘅公共服務係咪有一啲調整嘅空間咧？講下你嘅睇法啊！一八四二三一喺個加價方面，一八四二三一一。 2024年一月九日，机电署指两宗电力事故因电缆接驳位故障，要求中电检讨全港输配电系统维修安排。 林世雄就国泰近日取消航班，向公司高层表达高度关注。 中大与牛津研究团队发现渐冻人性新疾病机制，可作为潜在药物靶点。 欧洲呼吸道感染个案近期大幅上升，西班牙政府提出强制在医院戴口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讲到话会检视一啲长期未调整以及用者自付之下个收入远远未及到收回成本嘅一啲服务项目啊，咁系咪即系一啲政府嘅公共服务嘅收费，如果系多年未调整嘅话，都有机会系会调整呢？或者会加价呢？咁一八七二三啲咧，头先听有唔少听众嘅电话，有请一位嘉宾同你倾。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 早晨， 早晨，施丽珊。如果讲到一啲公共服务嘅收费长期未调整，又要按住用者自付去收翻个成本嘅话去检视嘅话，你自己估计系咪都有一啲公共服务可能要调整，甚至加价？你自己嘅关注系啲咩咧？ 我哋梗系希望唔会有调整啦。咁我唔知咧，过往佢就可能好多时一啲即系政府收嘅嘛，即系最经常见啊，医院啊、诊所啊嗰啲啦。 嗯。 咁另外系水费啊，各样嘢啊。咁但系其实依家即系个出边嘅环境又唔系几好啦。咁其实尤其是基层啦，佢哋即系个负担好大啦。咁如果系水费又就冇一个减免机制噶啦。咁如果系比如醫療嗰、那個，佢雖然有個減免機制，但係好複雜，同埋好多有需要嘅人係暫時都係攞唔到嘅。咁所以如果係加價，我就覺得其實都對於呢啲居，即係咁呢啲居民都會幾擔心。 嗯，但係對譬如先講到水費嗰啲，即係九十年代到而家都冇加噶咯喎，真係完全冇加嘅空間，或者對於一啲基層嚟講，係咪真係負擔咁大咧？因為過往有啲話即係小到其實都唔使點交水費嘅咁。 我諗如果佢住一即係一人住公屋嗰啲就可能好啲咯，但係比如如果住劏房嗰啲，因為佢又有呢個分級，即係嗰個級制啊嘛。 嗯。 咁所以即係對佢嚟講，即係啲劏房户咧，水費係都係一個大負擔嚟嘅，只不過係未至於去到電費咁貴咁解啫嘛。 嗯哼。係啊。剛才講到醫院嗰個咧，急症室嗰個又係咪真係咁大負擔咧？因為都哇近七年冇加價，佢又唔係加得咁頻密嘅，就咁睇落咁。你自己點睇呢個？ 因為急症室都係一個好基本最緊急噶嘛。 嗯。 咁我覺得如果佢除非佢加，佢真係可以分辨出一啲有困難嗰啲，同埋佢係容易去申請到佢哋嘅嗰個減免咯。如果唔係，其實就都最就頭嚟，其實最基層嗰班可能。 即係最受害咯。咁同埋佢都要睇下究竟係有幾多係基層啊，幾多唔係啊。咁如果佢啊，其實咧加得嚟最後，其實係可能大部分都係基層嘅。咁其實佢最後又要減翻嘅，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所以你覺得有冇頭先講好幾個一啲公共服務嘅費用啦？你覺得唔應該加嘅原因咧？有冇一啲你覺得一啲公共服務係有加嘅空間嘅咧？咁 哦，我呢個真係唔好，想知即係點樣？我諗政府可能要列出啦，大家同埋傾一傾啦，邊啲係真係可以加啊？就算加得嚟，咁點樣去一啲貧窮嘅人士，佢哋真係可以落俾少啲啊？或者甚至有啲真係好赤貧嗰啲係可以豁免啊，呢、這個要攞出嚟傾咯嚇。 整體呢個方向，如果作為其中一個叫做幫補庫房收入嘅方法咁，同唔同意咧？又 我諗要計下佢真係會幫補到幾多咯嚇，同埋呢個係咪一個最好嘅方法咯？因為比如可能我哋如果再有啲其他嘅方法，包括咗一啲暴利税啊。一啲比較真係可以賺得好多嗰啲，可以俾多少少，可能已經係好過即係咁樣去收法都唔定嘅。咁我諗政府有個計算，等大家了解哦，其實做邊樣會好啲咧，同埋對於基層市民會影響少啲咧，係啦。 頭先你講咗其中一個建議，應該涉及到開源啦、暴利税。咩叫暴利税？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 即係可能佢公司賺得好多，佢超過咗即係政府嗰、那個。税項啊，個項啊，即係佢嗰個利潤係極高嘅，咁呢啲咪可能我哋有啲累進制啦，因為我哋依家其實基本上我哋嘅利得税係冇累進制嘅嘛，咁所以我哋覺得政府可以研究一下呢啲方面咯。 即係主要都係未必從一啲最基層嘅人士嗰邊係入手啦。另外我見到你過往你哋都有提過一樣嘢叫負徵税嘅，咁係咩嚟㗎？呢個又 係？嗰、那個負徵税就係講緊對一啲冇攞綜援嘅低收入家庭嘅一啲補貼嘅，咁因應佢嗰、那個收入狀況係俾多定俾少咁嘅。因為我哋而家在職津貼嗰個咧，就只係計工時同埋劃一佢幾多錢以下，咁跟住俾嘅金額都係劃一嘅。咁所以可能有啲就係、是、大家都話咁勤力，但係佢嘅工資不一。嘅低，有啲係極低，咁呢啲咪可唔可以就係佢同樣咁勤力之下，但係因為佢工資低之下，係咪可以俾多少少咧？咁喺嗰個佢想交税，不過交唔到啫嘛，即係喺個用嗰個税嗰條線嚟去計算咯，係啦。 另外，尋日財委會房委會都講過一啲即係相關數據啦，就提到話，如果今年咧係公屋租金唔調整嘅話咧，下個財政年度房委會個租住房屋嘅帳目咧會係虧損嘅咁。你自己點評估公屋加租對於基層人士嗰個影響啊？對上一次就加咗1.幾%嘅，但係亦都過往曾經試過加到成10%嘅咁。點睇公屋加租對一啲住户嘅負擔啊？ 同樣又係佢公屋係好多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貧窮嘅户啊。咁其實佢依家嗰個公屋減租個制度又係一個問題嘅，因為比較難。咁同埋我哋有啲居民仔好困難去申請嘅時候，佢就成日都話：你去申請綜援啦。咁跟住亦都係有啲就係你申請咗2.5年，亦都會停，即係唔會俾你嘅。咁有好多係唔同嘅規矩嘅。咁我覺得比如如果你富户加租，我覺得就梗係冇問題啦，即係佢係富户嘛。但係如果係即係比較基層嗰啲，如果你加佢哋個係困難加，其實上2年佢已經加咗噶啦。咁好多居民都反映喂，其實都好困難，點解仲要加租啊？咁依家其實個狀況都唔係太好咯，所以我覺得佢即係如果真係要嘅時候，佢都要研究一下嗰、那個嗰個減免制度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咧？咁跟住先至邊啲嘅人可以再加，邊啲可以唔加啦？咁我覺得呢啲要諗咯。 OK， 好啊，唔該曬，施麗珊，同你傾到呢度。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啊，基層嚟講，如果點睇話即係啲公共服務嘅費用，如果真係研究要加嘅話，點睇啊？1872311416開放住，休息一陣。 新一年嚟到啦！ 我系阿一，我嘅新年愿望系全世界人民身体健康。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怠。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10:00， 手下留情，祝愿人人健康。 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根據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會分為四個區域，一共提供到3000多公頃的土地，當中近一半在十年之內是發展的，提供到超過500000個的住宅單位。早前就提到北部都會區有6宗的原址換地的個案就是不成功，有些的發展商都提到不同的情況的，包括個補地價的、即費用太高。不過政府就不同意，反而就提到就話係咪太低咧？咁亦都話係話會用呢個收回土地條例咧，係進場收地嘅咁。強調啊，發展局局長強調就話唔會因為發展北都咧係陣腳大亂嘅，咁提到話即係與其話政府咧補地價係過高咧，不如話發展商要求嘅補地價咧低到不切實際咁。見到個議員咧針對北部都會區都點樣加快發展咧，提出咗唔同嘅建議嘅咁。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芬。早晨， 大家好，早晨。 你有好几项建议，不如简单讲下点样加快发展成个北部都会区。 好啊，咁其实头先你都讲过啦，北部都会区公布咗行动纲领啦。咁未来十年咧，其实系一个发展里程碑。咁政府分咗2个5年嘅，咁今年系首个五年嘅开局年啦。咁所以我都倡议咧，其实有几样嘢要做咧，系可以加快推动同埋令到北部都会区是更加豐富嘅。咁第一咧就係、希望可以提升北都辦嘅編制同埋職能啦。咁將佢升格，同埋咧係裡面加多啲熟悉產業嘅人員，因為北部都會區嘅主軸係講緊產業帶動、基建先行，產業係好重要嘅。咁第二咧就係、我哋亦都希望咧，其實針對過去可能政府一啲嘅招標咧，都係單一可能住宅嘅地皮或者商業地皮咧，係個別單獨咁去招標。咁我哋希望引入一個城市營運嘅概念咧，係一個綜合片區，可能包括咗住宅啊、商業啊，甚至乎政府嘅公共設施，係打包整體式去招標。呢、這個避免咗咧，好似新發展區或者類似啟德呢啲私人項目咧，係住宅入咗火之後咧，係冇政府配套同埋商業配套，令到市民唔需要變開封牛嘅。咁第三咧，我哋都希望是要研究成立一个北部都会区的条例的。因为北部都会区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继续需要拆墙松绑，咁同埋有啲改革创新係要先行先试。咁所以我希望有条条例呢係可以为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呢係提供法律上面嘅空间，咁同埋可以赋予北都办呢有更大嘅决策权。咁另外仲有两点呢，就係、我希望可以政府要改变思维啦，其实就係北都已经唔係鄉郊，係都会啦。咁所以應該係有更多嘅彈性作為規劃，咁可以鼓勵更多嘅過渡性設施，例如過渡性嘅產業園或者商貿區，喺未來呢十年真係未有即係長遠嘅產業落地嘅情況咧，係可以俾人先係進駐咗北都先嘅。咁另外我哋過去都批評政府為監管型政府，如果對於北都嘅推動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希望佢哋可以做好服務型同促進型嘅政府咧，例如建議項目促進辦公室咧，可以統籌埋除咗500個以上住宅單位咧，可以做埋其他非住宅嘅主要項目，例如創科啦、大學城等等啦，咁同埋繼續去精簡一啲行政嘅程序嘅。 嗱，讲咗你最尾讲嘅点先啦，涉及到就系一啲即系发展嘅一啲新嘅思维或者谂法啦。咁啊，头先提到话即系即系北区就已经唔再系一个边界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头先你提到话一个叫过渡性产业园嗰、那个谂法系点啊？点样过渡性又会唔会同长远嗰个嘅产业发展有啲唔配合咧？那个谂法系点呢？ 其实咧，如果我睇翻即系北都办公布行动纲领嘅十年计划里面咧。咁喺呢十年分咗2个5年啦，咁佢有41项嘅措施會做嘅，咁而呢41项嘅行動措施咧，絕大部分都係住宅同埋一啲嘅基建項目。其實如果涉及到商業或者產業咧，其實係得4项嘅啫，真係比較單薄。咁我係好擔心咧，喺呢十年如果真係其實都唔係真係啦，基本有人搬入去嘅時候咧，佢面對嘅狀況就係冇產業、冇商業。咁只會令到個積住不均係更加拉得遠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其實喺其實唔少嘅土地咧都預知到咧，其實嚟緊會發展，但係因為北都可能分唔同嘅片區同區域咧係未發展到嘅時候咧，咁呢啲土地其實而家可能因為種種條例令到佢哋放寬唔到嘅用途咧，繼續係荒廢嘅，咁所以如果能夠俾佢哋變做一啲嘅過渡性嘅產業園。或者係商貿區，例如可能一個用組裝合成 是搭建的园区或者组装合成搭建的一些类似欧力的商贸区的时候呢，咁变咗喺中间呢其实都有啲过渡性项目。呢、這个概念呢其实喺内地或者外国都都常见嘅。内地叫呢个过渡性产业园呢就叫做 1.5 园区啊。喺未有真係长远发展嘅时候呢，中间已经係可以俾一啲有兴趣嘅企业，喂你政府未做好晒喎，咁我俾个地方你、你先入去做住嘢先，做到咁上下呢就搞掂晒嗰啲其他行政啊法律嘅条文呢，你咪去起一个长远嘅建筑物去做你嘅产业囉。 头先另外提到一点就话唔好再做一个监管型嘅政府啦，做一个服务型嘅政府啦，咁、那个转变最主要系边度呢，个分别有啲咩呢？ 其实转变系真系个思维上面嘅转变啦、过去政府呢其实例如啦，好多人去做一啲申请审批啦，咁有时可能佢要去猜度啲部门嘅意思嘅，佢做咗个报告、部门会可能拒绝一个申请，但係拒绝申请嘅时候呢，佢哋完全唔会讲任何嘅原因点解拒绝你，或者係教你点样係可以达到政府嘅标准嘅。因为可能过去喺部门里面呢觉得我係一个监管者，如果我话俾你听点样能够做得到呢，就好似通水，然之后呢就等于即係同企业或者係勾结咁样。呢、这个概念我觉得真係係过时㗎啦。而家其实係应该要官商民合作。咁所以我哋希望其实好简单，就係就算你拒绝申请到，你应该话俾人听点解唔得，点样先可以做得到。咁其实政府最终嘅政策目标都係希望点解要监管，就係要求有关嘅项目系达到个标准㗎嘛。咁如果佢能够做到个标准，你话俾佢听佢做得到，其实冇问题嘅。咁同埋服务即係型嘅政府，其实应该有更多嘅政策包点样系透过一啲嘅政策，甚至乎主动系去協助啲企业系落地。我哋睇返可能新加坡，可能佢有个EBD 经济发展局，下面有啲企业发展局，佢系好多程度系做到一啲项目管家。总之你个企业嚟，我就有个项目管家帮你，由你去点样去规划你嘅发展，点样去攞到土地，点样去申请，点样系落地都系一条龙帮手去做埋人手嗰啲系签批嘅。 另外先你提到一点，就是叫一个片区模式，咁做一个招标啦，即係综合片区，有住宅，有商业，有政府一啲公共设施，係即打包式咁样去整体做招标发展嘅。但呢个对发展商嚟讲有几大吸引力嘅人？ 我諗其实即係呢、這个喺内地或者其他地方呢都会比较即係常见啦。喺香港就少啲，因为香港通常政府拎啲地皮出嚟招标，呢个系商业地皮，就系、是、一块地皮就做商业项目噶啦。咁其实对发展商嚟讲，其实佢自己第一，如果佢综合佢有个区域发展嘅时候，佢可以自己去发展啦，或者同一啲合作伙伴一齐去做，咁令到佢对未来嗰个发展更加有预测性。头先你都开局讲到啦，可能有发展商喺个原址换地冇做，当然其中一个原因系话佢系因为个補地價個價錢係同政府傾唔上啦，啱唔啱？但係佢其中另一個原因就係話，而家嗰啲粉嶺北嘅地方係都未做七通一平，咁其實都係可能入到去都係做開荒牛，或者係企業喺嗰度建好樓嘅時候，乜嘢都配套都冇。咁如果能夠係一個綜合性嘅、 okay. 我係你要做商業住宅，俾埋政府設施你做嘅時候，咁配套會比較齊全嘅。 最後講埋你哋話一個北部都會區條例嘅，點樣可以做到拆牆鬆綁咧？半分鐘。 其實好啊，其實而家咧之前喺舊年咧都已經做咗同發展規劃收地有關一條綜合嘅條例咧係修訂。咁但係頭先都講咧，北部都會區其實我哋唔單止係要做一啲硬件嘅工程嘅、我哋仲有好多產業環境、通訊金融等等要喺北部都會區做嘅。咁所以如果要逐個逐個去修訂咧，係好廣泛，涉及好多個局嘅。咁所以為咗係快啲去拆牆鬆綁咧，其實有一條新嘅條例咧係、 okay. 可以。是做咧，系会比较理想一啲嘅。 好，唔该晒刘国芬，同你倾到呢度。刘国芬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将圆圈和四方形组合起来，变成几何图形和立体派绘画，将点和豆芽菜结合起来，变成音符和诗，形成了我们艺术方面的能力。 当气候剧烈变化，食物来源中断，人类被迫适应改变，那些被淘汰的人类不可以活到将他们的基因生存下来，这个演化的结果不是令到我们变得更强壮，而是要令到我们变得更聪明，这样令到人类的大脑懂得了另一项的特质，学习。 人类学习是大脑两个重要特质的交互作用，一是作为储存学习所得的知识资料库，二是能够即兴使用这些资料库的能力，让我们在快速改变的情况之下增加新的资讯，从而更加能适应新环境。 大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推论和诠释，亦即是心智理论。这个人类的大脑独有的功能，很多的研究者相信享有这个预测心智状态的能力，和人类可以在智慧上统治这个地球有直接的关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脑当家》，作者约翰梅迪纳，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024年1月9日，机电署指两宗电力事故因电缆接驳位故障，要求中电检讨全港输配电系统维修安排。 林世雄就国泰近日取消航班向公司高层表达高度关注。 中大与牛津研究团队发现渐冻人性新疾病机制，可作为潜在药物靶点。 欧洲呼吸道感染个案近期大幅上升，西班牙政府提出强制在医院戴口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上年九月咧，就喺元芳地底嘅密闭管道发生咗系导致两死嘅夺命嘅工业意外啦。咁啊，发生咗意外之后咧，劳福局局长咧孙玉涵咧都提到话，唔排除要求所有嘅密闭空间嘅工作咧，都需要向政府部门上报嘅咁。最新见到劳工处咧就系修订咗密闭空间嘅工作守则啦。咁啊有明報啊，就係攞到呢一個相關嘅守則嘅草擬本，內容入邊咧提到就係話，除咗要求喺密閉空間嘅出入口咧係拍片啦，提供危險評估範本啦，亦都要求為工人咧提供動態感應警報器，記錄工人嘅進出嘅時間嘅咁。不過頭先講到話，究竟係咪要入去呢一啲嘅密閉空間工作要上報咧？喺呢一個草擬本入邊咧係並冇提及到嘅咁。18723E咧講到一啲密閉空間工作嘅涉及到一啲勞工嘅情況。另外我哋都請嚟一位嘉賓啊，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 点睇今次呢一个密闭空间工作守则嗰个草拟本报道提到嘅有啲嘅唔同嘅要求，你觉得系咪都叫做符合咗劳工界嘅要求，或者达到个预期效果，可以减低到呢啲意外嘅发生咧？ 系呢次嘅修订咧，我觉得就将之前嗰个守则啊，甚至乎法例嘅要求咧，就具体化咗，其实系有利于去方便去执行嘅。咁喺一個嚴重嘅事故出現之後，三個月到啦，咁就出一個即係修訂嘅指引，我覺得就時間上邊都唔算拖拉噶啦。咁亦都真係幾個都幾具體下嘅，譬如話要求佢有一個拍攝嗰個視頻啊，同埋咧要帶一啲嘅一啲嘅感應器，等到工人即係十幾秒唔喐嘅時候咧，即刻出邊嘅人會知道。咁去實施一啲救援啦，咁其實呢個咧就將嗰個之前嗰個指引咧係具體化咗，係便利於執行嘅，所以呢個指引本身咧，我覺得係好嘅，咁樣嘅修改咧係有進步嘅，但係應該咁講啦，係咪一份好完善嘅指引咧就可以杜絕咗所有嘅安全事故咧？呢、這個就一定係未必啦。咁事實上咧，就即係密閉空間工作嘅呢個安全事故咧，係唔少嘅。我睇過咧，過去嗰三年咧，由2021年嘅開始，11月份到啦，開始到依家咧，大概三年到嘅時間咧，都發生過4宗奪命嘅意外，涉及就6個工人嘅生命嘅。咁事實上就個意外嘅嚴重性就相當之嚴重啦。咁 其實值得我哋各界去重視嘅嚇。 嗯嗯，頭先講咗一啲嘅守則入邊新增嘅內容啦，包括要拍片啦，工人可以帶嗰個感應警報器啊等等啦，咁亦都話會記錄進出入嗰啲嘅工人嗰啲資料啊、逗留時間啦，咁關鍵就係、是。究竟除了話足唔足夠咧？呢啲措施究竟係到落實嗰度係咪強制去一定要做嘅咧？或者會唔會有呢啲守則喺度，但係到要點樣去實施件事嗰陣，可能又未必係大家想象中咁，怕唔怕會咁咧？又 係，其實係最擔心就係嗰現場個執行嘅情況啦。 嗯， 當然啦，呢、這個佢寫就係一個叫做安全守則啦，就唔係直接係法例。但是呢，這個守則的要求呢，其實很多都是根據那個法例的要求直接寫出來的。 嗯。 那當然你不遵守守則本身的一個行為呢未必是犯法。 嗯。 但是呢，你不遵守的守則呢就意味著他按照那個條例檢控你的時候呢，可能那個定罪的機會呢就會很高了。 嗯。 所以守則本身呢其實佢冇法律效力，但係呢佢都有一定嘅阻嚇作用嘅。 嗯。 所以我覺得呢就即係最重要呢就係落到去工地嘅時候呢，就包括當主又好啊、承建商好啊、工人好呢，都係要嚴格去執行嗰個守則嘅指引。 嗯。 嚴格去執行佢嗰個安全嘅措施、安全嘅制度，咁先至可以避免到一啲意外事故嘅發生啦。 嗯，暫時根據報道，攞到呢個草擬本啦，就冇提到話要即入去呢啲密閉空間嘅時候咧，要上報嘅咁，重唔重要咧？使唔使上報，或者當中要做上報，係咪有一啲難度喺執行上面咧？ 係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喺指引度冇出現咧，我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咧佢呢一個情報機制咧，建築工程嘅情報機制咧係另外一個規例嗰度去處理嘅。我亦都知道勞工處咧喺兩年前度咧有好多嘅觸犯意外啊，嗰段時間咧開始勞工處已經有檢討緊叫做建築地盤嘅安全條例。安全規例，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咁佢嗰度咧就會按照現行嘅規例咧，係需要上報嘅係咩工程咧？係要工人嘅人數超過十個人，同時咧佢工期咧係要長過六個星期嘅。呢啲工程咧，佢就需要有一個法定嘅程序，需要去申報，而且個申報咧係要喺開工之後七日內，開工之後喎七日內去申報，因為佢工期長啊嘛。但是依家勞工處咧就有意將呢一個門檻咧，申報門檻咧就縮短到咧，幾時縮短到咧就幾多人以下嘅工程都會申報啦，或者有啲危險嘅工種都要申報啦。同埋咧，佢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開工之前要向勞工處申報，等到咧勞工處就知道邊啲地盤有一啲危險嘅工種準備開工啦。咁我喺巡查嘅時候咧，就可以有啲策略性嘅巡查啦，針對呢一啲嘅地盤。所以咧，就密閉空間呢樣嘢咧，其實佢如果真係要規定佢密閉空間嘅工作需要向勞工處申報嘅話咧，係喺呢一條建築地盤規例嗰度咧去進行修訂。當然，依家勞工處嘅講法就係、是、個修訂法例嘅工作進行緊啦。我都希望咧，佢喺呢一個規例修訂嘅時候咧，可以納入一啲高危嘅密閉空間的一些工種入去，等到一些高危的密閉空間工作的工種咧，喺開工之前，譬如話開工之前三日，你要向勞工處申報。 OK， 咁咧就變咗有個阻嚇作用喺度啦。 好，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報道提到話勞工處正係修訂呢個密閉空間工作守則入邊一啲根據報道所知道嘅一啲內容嘅咁。18723D，休息一陣。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兔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人工智能 ChatGPT 席卷全球。 魏武东仍由社交专业涌现，法律私信后方获蓝剔认证。 政府推开心香港，刺激经济。边啲系市民最关注嘅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top10.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兔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冇听过渐冻人症咧？又叫做即系机位缩性脊髓侧索 硬化症咁，有一啲嘅患者咧，就因为呢个症状咧，会呢个病咧，会影响到佢嘅大脑啦，同埋脊髓啦，令到肌肉同埋协调能力都会退化。去到而家都未有一个可以根治嘅方法嘅。不过见到中大同埋英国牛津大学咧就合作研究啊，团队就发现咗部分嘅患者嘅基因特变，咁就如果能够抑制咧一个嘅相关嘅致病信号咧，可以改善到患者嘅病情。不过就话呢一个嘅致病成因咧，都唔系全部嘅患者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噶，只系占到四五成嘅啫。呢一个嘅相关嘅致病成因，不过都话如果开发到一啲新嘅药物咧，对于呢一班嘅病人咧都会有啲帮助嘅。请你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基建协会会长吕文林同埋中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浩然，两位早晨。 早晨。 先问下教授先，最可唔可以简单讲下你哋嗰个发现系点？对于一啲部分嘅渐冻人症嘅患者有啲咩帮助？ 好啊，咁其实我哋嘅发现咧，基本上咧就系讲紧系有遗传基因突变嘅一个渐冻人症嘅一啲成因。咁咧呢个成因咧，其实就我哋可以将佢比喻成我哋如果系揸紧架车，咁个车咧就系我哋有 engine 啦，或者而家用电车嘅话有嚿电啦，咁个 motor， 咁个 motor 其实就控制住个辘喐嘅。咁个 motor 如果冇电或者 motor 因为某啲原因卡住咗咧，咁其实就令到架车虽然个辘已经系完全冇问题咧，都行唔到。咁渐冻人症正就系咁嘅情况。咁变咗个 motor 或者嗰个嘅 engine 如果卡住咗嘅话，咁点算咧？咁其實我哋就希望亦都可以揾啲新藥物。咁我哋而家呢個嘅基因突變咧，就好似我哋嗰個摩打咧卡住咗一啲嘢咁樣。咁嗰啲嘢係咩咧？就係、啲 RNA 嘅堵塞嘅一啲嘅叫 RNA foci 堵塞物體。咁我哋其實就揾到一個嘅堵塞物體之後咧，就發覺咧，原來嗰個摩打通去嗰個車碌中間咧，就有一個通路，那個通路咧又叫做 YY1 呢個通路咧，就因為喺呢個基因突變嘅情況底下咧，就堵塞咗，導致咧嗰個 engine 就同嗰個碌就溝通唔到，就導致到有咧呢個觸動唔到，咁亦都係導致咗轉動人症嘅出現啦。 頭先你嘅比喻好似架車摩打同埋碌之間個通路就發現咗啦，咁點樣針對呢一個通路有一啲嘅治療方法，嚟緊係咪都會有啲新藥係針對呢方面？ 是的，其实我哋喺2017年开始已经开始研究呢个项目咧，亦都同时间咧系继续咧已经开始研发咧呢个药物去根治翻呢个 YY1 嘅呢一个嘅致病通路啦。咁我哋其实就好简单啦，我哋有一个嘅小分子咧，叫多肽分子叫 bind，即系捉住咁嘅意思。捉住咩咧？捉住就系 RNA 嗰个堵塞物啦 ，RNA foci。咁希望你捉住咗呢个 RNA 堵塞物之后咧，就导致到 engine 就可以畅顺地运行，然之后咧。將嗰個嘅動力咧就可以加翻去嗰個碌度，就令到架車個 engine 同埋架車咧繼續可以咧正常去運作，就可以咧即係話行喺路上面咁樣。咁而家呢個嘅發現之後咧，我哋嗰個嘅藥物研發咧已經去到接近臨床嘅階段。咁而家最希望咧就可以揾到咧一啲資源咧去幫助我哋做到一啲大型動物嘅毒性測試，之後就可以咧係同牛津大學個團隊合作，就做到一啲嘅臨床嘅喺病人身上面嘅一啲嘅試藥嘅。程序。 不过头先都讲到啦，呢一个基因突变嘅致病机，因为呢一个基因突变嘅原因，嗰个渐冻人嘅病患者咧，就唔系全部都系咁嘅，有啲系另一啲原因，嗰啲原因系咪仍然系未知啦，而系未有一啲医治到或舒缓到嘅方法？今次只系可能处理到四至五成一啲嘅遗传性渐冻人症嗰个嘅问题。 是啊，非常之正確嘅，先你講嘅一啲嘅數據。其實我哋咧講緊嘅呢一個 C9OIF72， 即係我哋而家研究緊嘅致病基因咧，係佔到全球嘅遺傳性嘅漸冻人症嘅四到五成左右。咁有其他啲，譬如話我哋亞洲人啊，或者係中國人咧，比較多啲嘅熟悉嘅一啲基因突變咧，就包括 SOD1 啊等等呢一啲嘅疾病。咁但係我哋今次咧嗰、那個嘅研究最主要係針對住咧 C9OF72。咁咧其實基本上就已經佔咗四到五成嘅漸凍人嘅一啲嘅群體㗎啦。 未來有冇話即係除咗話睇一隻藥啦，用喺臨床方面嘅情況點啊等等啦，有冇其他嘅研究方向會做咧？又 我其實有嘅，因為我哋亦都係睇到咧，我哋呢個嘅病嘅研發嘅藥物咧，都係唔可以幫到好多即係所有嘅人啦。咁我其實都係向住另外一個方向，就係咧一個復康嘅一啲嘅方向咧去做一啲研究，例如話如果漸凍人症佢嗰個嘅肌肉 嗰個嘅活動能力，因為嗰、那個神經控制唔到個肌肉嘅收縮咧，而令到佢譬如嗰、那個手腳喐動係稍遜嘅能力。咁、變我哋可以用一啲嘅小工具嚟 3D 打印技術咧，去幫助呢班病人咧係更加容易去繼續去喺佢日常生活裏邊咧，去繼續自己係自理嗰個能力去增加翻，咁可以咧繼續去喺社會裏邊咧生活，同埋去甚或可能係有機會工作啦，或者係同家人溝通相處咧，都係可以繼續係無礙地進行嘅。 嚇！今次你哋呢個研究就係主要針對一啲有致病基因呢個 C9 ORF72 嚇 呢一個嘅即呢一類嘅漸動人症嘅患者咧，有冇話嗰個新藥出咗嚟之後，預計可能令到佢哋嘅生活或者一啲症狀上面有啲乜嘢程度嘅改變啊？ 呢個嘅藥物我哋研發當中咧，係一個延緩退化嘅一個嘅藥物，所以咧就唔會話咧食完之後會令到病人咧係變翻發病之前個情況。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咧個病人係幾時係確診呢個漸動人症咧係有關係，即係越早確診咗咧，咁我哋期望個藥物咧係可以越早可以用得喺病人身上咧，佢就可以繼續係多啲機會去保留翻佢剩餘翻嘅嗰個活動嘅能力。 OK， 又問下李文林啊，李文林就係香港基建協會會長，你自己點睇今次呢一個研究嗰個突破性嘅發現啊？點睇？ 都係一個好一個好嘅期望，一個希望啦，一個突然間有個曙光，可以俾到我哋啲病友有個希望咯。 有冇话期望，即系有啲咁嘅发现之余，而家都系研发紧啲新药啦，希望点样改善到一啲患者嘅处境或者生活啊，唔同嘅情况咧，希望点咧？ 希望咧，而家现时喺我哋都早前喺早前嘅资料库个发布会都期望有我哋有个叫神经肌肉疾病嘅诊所或者嘅医疗嘅中心。是幫到我哋啲病友嘅需要咯，同埋可以盡早檢測啊，篩查啊，各方面能夠盡早知道個病友確診，而可以俾到往後嘅復康嘅支援各方面咯。因為始終我哋嘅數據裏面都反映翻我哋嗰、那個確診能夠初病同確診嘅嗰段時間都要成一至兩年到噶。咁如果佢哋 MND 病友咧，佢哋如果能夠越早知道係確診呢種病，能夠可以盡早快啲治療。 OK， 同埋有個復康嘅支援咁樣咯。 嗱，講翻因為而家漸動人症都冇一個根治嘅方法啦，一般嚟講係接受乜嘢嘅治療去控制個病情嘅？ 其實咧，而家咧， 陳浩然咧， 係嘛？係 好好，繼續好。 Hello， 係。咁咧，而家呢個藥檢局咧，係已經係批准咗使用係針對漸動人症嘅藥物咧，有七種嘅。咁當中頭先好似主持你所講咧，都係針對住個病徵去研發藥物嘅。咁所以咧，變咗係因應住病人嗰個退化嘅程度咧，我哋就用唔同嘅藥物去醫佢哋。咁講根治嗰度咧，係真係喺從源頭着手。咁如果係知道多啲我哋個治病嘅原因個機理咧，就更加容易令到咧藥廠啦或者科研人員咧可以做一啲新一批嘅藥物去幫助病人，係更加即係有效地去幫助佢哋咯。 OK， 我想問翻你，李文林頭先提到一點，話初發去到確診要成一至兩年啊，點解個過程係咁耐嘅？通常？ 因為政府醫院咧，佢哋做啲檢測啊，例如抽血啊、化驗，做啲肌電圖啊、磁力共振咧，都要需要排期啊。所以就佢哋要等嘅時間比較長咗，但佢哋本身嗰個 即係電動人嗰個病情咧係急轉直下嘅。咁嚟講，佢哋就即係同時間競賽咯。咁如果一到確診，其實佢哋由走路到已經係去到坐輪椅或者去到卧床嘅階段㗎啦，因為佢哋嘅心肺功能啊或者吞煙啊食嘢方面就係完全難以控制，會急轉直下，比較嚴重 情況咯。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兩位，今日同兩位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有中大生命學、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陳浩然啦，同埋香港基建協會會長呂文林嘅。首先我哋就講到即係中大呢個團隊同埋英國牛津大學呢個嘅研究啦，就發現一啲漸凍人症，即係叫做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一啲新嘅疾病機制，都話研究緊啲新藥噶啦。另外，香港基建協會嘅代表頭先都講到話，即係佢哋喺個即係確診啊方面啊，都要花一啲嘅時間，亦都講到佢哋成個一啲生活啊面對嘅問題等等嘅。咁啊，今日傾到呢度先。